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感应篇121节啊，121节，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釜救饥，拯救之客。非但非不占宝，死亦即止。这个注解里面呢，一开端告诉我们，此劫又生名，贪利之害，以世人好利心重，故不但辞之宠，而言之富也。太上婆心反复叮咛，致意敬意。这个话说得非常恳切，一句句真实啊！圣贤人的教诲不怕重复，他跟这个世间的文学不相同啊，文学着重在美啊，避免重复啊，中国古人要求的啊，简要下面。可是佛菩萨是劝化众生，众生习气非常重，绝不是几句话啊，即便呢就能够叫他回头的。所以借尽苦口婆心，不厌其烦，重复的教诫。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太多了，一部《大般若经》啊，“无所有不可得”这两句话了，重复了几千遍，给人最深的印象。《金刚经》虽然不长，只有5000多字，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重复了几十遍。凡是重要的开始，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，一再重复。感应篇这个文章是中国人做的，重复的地方不多啊，跟佛的经教啊不相同，但是重要的讲到杀到淫妄的业因果报，还是重复了几遍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，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，他迷得太久了，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了。如果不时天天反复叮咛，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诱惑，不知堕落，这个人决定是再来人，决定不是凡夫。凡夫肯定做不到啊！我听一些同学们给我讲，大陆上有很多很好的年轻法师， 有志于经教学习，发愿弘法利生。他们很难得的有个机会到香港、到海外来学习。但是没有隔多久啊，听说他还俗了，他退堕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经不起外界名利的诱惑，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充分显示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发弱魔强啊！什么发弱呢？我们对佛法修养学习的这个力量弱啊。什么叫魔强呢？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，这是魔强啊！发的是好心啊，经不起诱惑。古今都不例外。古时候社会人心淳朴，也具有诱惑的力量，没有这么强大。稍具道心的人还能够把持得住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你看祖师大德建道场，培育人才，还要放在深山里面，与都市、与农村隔绝。我们就想象到他们的苦心呐。住在深山里面，物资的供应极不方便，都需要人工搬运。为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尽量对初学减少外援，减少外在的诱惑，让他们心定下来，一直到真正对宇宙人生的理事因果明白通达之后，能够经得起考验了，这才让他下山。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智慧，决定不能够离开寺院，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啊。这是道场私有的大恩大德。给我们最殊胜修学的增上缘。古时候行，现在难了。现在难在哪里呢？社会风气变了， 潮流变了，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求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佛法里头讲不讲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呢？给诸位说讲啊。到什么时候讲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呢？到明心见性之后。所以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、一真法界是开放的，是自由的，一丝毫的限制都没有。但是在十法界、在六道里面教学不行，这些众生没有觉悟啊，没有觉悟，那就要认真管教，不听管教决定不能成就。那么提倡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现在是风气，如果我们反对了，这是不合潮流。而实际上破坏正法了，就是这个口号啊，破坏社会的安定，破坏世界和平。诸位要是很冷静地去思维、去观察，你才能晓得。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贪嗔痴慢，事出世间就大圣大贤，给你有限度的自由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是给你有限度的。就像学校管理学生一样，小学生无知，管教就要很严格。换一句话说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的幅度很小。到念中学，年龄渐长，智慧逐渐开了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再给你放宽一点。到大学，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这个开放就更大一点。圣贤人教化众生呢，亦复如是啊。所以到完全开放，这是化身大事。你见思烦恼破了，尘沙无名都破了才可以。如果在凡夫地就无限制的开放了，这个东西障碍我们的修学，决定增长烦恼，它不是增长智慧。让你的私心、自私自利的心、贪嗔痴慢的心与日俱增啊。这张道，凡是张道的魔害众生的方法，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。圣贤人的教诲跟世间的文学完全不相同。那么佛经在中国翻译 多少要迁就中国人的爱好。一进将重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了，简化了。古德已经想到这一层了。依旧还保存一部分的重复，这是不能不保存啊！如果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，佛法就渡不了中国人啊！所以佛经的题材啊，在文学史上称之为变体文啊，不是中国正规的文法啊，是属于变体的啊。一般讲就通俗的、白话的，比中国古文浅显多了啊。总而言之，希望别人一看都能够明了，都能够得受用。这是已经大师的智慧善巧方便，所以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在幕后讲这个杀盗淫呢，有特别重复啊，这是以比喻来说明造作。这个杀盗淫呢，有极重的罪业，古时候啊，这个服食肉干呢，肉是坏了的呀，腐烂的。现在人讲的是这里面有细菌，这不能吃啊！针灸，这诸位都知道，毒酒啊！你饿了，你渴了，你以这些东西做饮食，是不但呢，你不能得到战宝啊！死亦即止啊！注解里面说，人是淫杀、凶逆等罪也，其事不易为，其人不多见啊！这是从前人说的啊，现在人。淫杀凶逆之事，这个逆就是违背伦常啊！现在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常常听说儿女杀父母啊，兄弟互相残杀啊，同学互相残杀，这个事情很常见的。从前是不易有为不易见，现在是很容易看到啊！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！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得了？为取财一道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解啊！但是这个非义取财啊，古时候也常见。天下无不用财之日，在天下无不取财之人啊，不义不应该取的，不是你应该得的啊，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要获得啊，他不知道后果灾祸之大了， 他没有想到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因果同三世，欠命决定要还命，欠钱决定要还债，逃不了的，何必要欠来世债呢？这是最不智之举，最愚蠢之死。有人告诉我，今天报纸上听到韩国杀了几十万头牛，杀生是要偿命的，这几十万头牛难道没有报仇的心啊？他要来报复，你怎么能够承担？佛在经上讲啊，杀生所招致的灾难呢，刀兵劫，战争呢？战争怎么起来的？冤冤相报。怎么化解呢？慈悲心去化解。这些牛羊，你所养的家畜，它生病了，都是属于业报啊。它为什么会生病？人的贪心导致他生病啊。中国古人说得好啊，病从口入。你们喂牛羊的饲料是些什么？现在是人工化学培养啊。所以他吃的东西不卫生的，他的病是你导致的，你让他生病，你不给他治疗，反而把他都杀掉，这一口冤气怎么出？所以想到这些地方，就知道后果可危也。这些事情不敢做，稍稍明理的人决定不敢做。遇到这个情形，通情达理的人绝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，应当研究改进他的事物，朝野上下了要修慈悲心的，那么这是佛法里面说的，现在世间人心目当中啊，佛法是宗教，是迷信，完全不能接受，那这就没法子了。我们从很小的地方来观察，我们一般家庭厨房里面都会有些小动物，苍蝇蚂蚁蟑螂，这种常常出现的不懂佛法的呢，用杀虫剂来对付这些小动物把它杀死消灭，可是还是常常有。学佛的人呢，用的方法不一样， 决定不杀他们，决定用慈悲心对待他们，反而过一个时候之后自然没有了。他有灵性啊，他会受感动啊，你对待他好，他不会来扰乱你啊。你对他不好啊，轻慢他，杀害他，他是没有力量来报复，一旦有力量的时候决定报仇啊。不杀生要严格受持啊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，佛家讲的四重戒啊，这四条是根本戒，决定要受持。啊，以持戒的心，持戒的意念去修十善业道，这个十善呢才能够修得圆满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